大家好，我是雨木，聊聊天，然后聊聊这一部《暗处》（Dark Places）。Dark Places， 暗处，黑暗之地。2015年小说改编的悬疑电影，看得很生气啊，非常生气啊！在小说里面，我不是要比较小说跟电影的差异，完全不是，我也不太喜欢这么做，因为那个说不完的、啊。总之，我不是这样。我是好了，另外再跟大家聊为什么不喜欢小说跟电影相比较。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再找机会聊。内心怀有一种卑劣，有如活生生的器官。这是小说里面的句子，翻译的也非常好。那作者有这个点子去描述内心怀有一种卑劣。有如活生生的器官，就是很传神。然而呢，在观赏电影的时候，这部片有一种失望，也像活生生的器官。怎么说呢？一桩灭门血案，幸存的7岁大的小女孩受到打击，因为灭门嘛，她存活下来，年纪又这么小，她就是在阴影之下长大成人。像刚刚说的那个小说里的很棒的句子啊、哦、I have a meanness inside me. It's a real organ. 内心深处怀有一种卑劣，有如活生生的器官。文笔传神呢，翻拍成电影的时候也有引用这句话啦。故事就是这样的，拉开序幕，数十年之后，小女孩长大成人，为什么愿意接触痛苦的回忆，以及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灭门惨案，交错的描述。三个理由让人想看。第一个就是小说的作者 Gillian Flynn， 他蛮值得介绍的，也是某类型文字工作者，包括我自己啊，指标性的人物吧。我这样说啊， Gillian Flynn 他做了10年的影视评论者，影评、剧评啊，对，就是评论者，而最近几年转行写小说嘛。他的第三本作品全球轰动啊，台湾翻译叫《控制》，原名是《Gone Girl》，一个女孩子不见了。小说畅销，然后就翻拍成电影，非常卖座。在台湾也有一个记录吧，是限制级的电影，但是卖了有8000多万的票房，相当厉害啊。为什么我强调限制级的电影？内行人你就知道，限制级的电影有青少年就不能进去看的、啊，所以他在院线的票房也可以冲到这个数字是很不容易的。他有一个口碑去扩散，翻拍的这个轰动啊。Gillian Flynn 的第二本作品《Dark Places》是他的第二本，更早以前就写好的，也有机会可以改编成电影，吸引观众的一种光环效应。我觉得是同一个作者，应该是很有看头，这第一点让人想要看。第二点，表演经验丰富啊，拿过影后啊，电影电视双栖的实力派，型男正妹人气偶像，这四个主要演员最近几年都有作品，所以观众不会觉得陌生，也就是四个演员有号召力。第三个就是犯罪惊悚的故事嘛，这个犯罪惊悚的故事就算是3000年后也很有市场的啊。虽然这类题材常常会列为辅导级或是限制级，但是它历久不衰，总是可以吸引喜爱悬疑推理的影迷嘛。这是三个理由会让人想要看。三个理由让人失望。剧本呢有太多那种犹豫跟取舍，所以说整个故事说得很拖泥带水了。虽然结局有这个戏剧化的转折，但是没有力气了，看到后面已经大打折扣的那个力道。之前的作者的一种光环效应会变恶魔效应，还言之过早，很难说。但是暗处真的是没拍好，看得有点深呢。Gillian Flynn 小说的作者是有参与控制的电影剧本，但是他没有参与暗处的电影剧本，可能他没有亲自照顾就是有差啦，不晓得。第二个人物哦，内外在 内在心理跟外在的一个行为啊，让人觉得很突兀、很矛盾的，不是同一个人，就是很难入戏啊。举例，成年之后的女主角啊，她说话的这个口气啊，她的价值观，她的这个处事的态度啊，充满着戒心。这一点，那个 Charlize Theron 算是表现得非常好。那她也很擅长这一方面的表演啊。可是怎么讲啊？充满戒心的，因为他成长有阴影嘛，他不敢随便相信任何人。但是他的造型颓废，做事又很干练，就是双眼就是炯炯有神，这是很不搭。那戏里面的哥哥，成年之后是一个秃头的造型，没有描述，也没有解释，那种反差，那之前就不是那样，可以看下去，但是怪怪。悬疑又绑住了悬疑。因为有很多地方卡卡的，有问题的悬疑，在看一个悬疑的电影，很痛苦的事情。故事的本质跟亲情有关系，再用悬疑犯罪的事件去包装他想要讲的亲情，但是亲情的描绘并不够深入，所以悬疑的包装就好像镂空了一样，包了一个空气，在讲亲情不够深入。所以那个有点为了悬疑而悬疑，或者是电影啊，小说是很 OK 的，这个改编的不是很理想，观赏本片有一种失望，像活生生的器官，它一直在延续啊，它一直在那边失望不曾消失过，结局有爆点啊，多少可能有人没有看过嘛，所以我讲到这边，想看的还有失望的理由很重叠，这三个原因想看也因为这三个原因，像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精彩的小说、电影拍得不妥当，这样例子很多啦，只是每次遇到的时候就实在是很可惜。喜欢这个类型的读者也会感兴趣。地狱医院，地狱医院会另外跟大家聊一聊，但是同类型的电影，但是好看很多，这是在强调。那写下一些感触后，一个非常实际但是不容易联想的桥段。给我深刻的印象，女主角啊遭受的打击，让她7岁的她就小小年纪上法院，也上新闻版面，并且获得各界的捐款，你觉得很可怜吗？全家都被杀光了。其实这么小的年纪就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有点这个人生已经算半毁了。也许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看作。人生已经全毁了，往后的岁月呢，他还因此因为这个悲剧啊，因为这个不幸的遭遇啊，去把它写成书，女主角还出书，这种现身说法，那些不堪回忆都写在书里面，捐款啊、同情啊、版税啊，成为了他的唯一的生活费，将近30年哦。怎么会是唯一的生活费呢？那为什么他不去工作呢？没有犯罪啊，而且他还是受害者、苦主啊，更没有被社会排挤，而社会来同情他嘛。但是他自己啊，能不能平常心的踏入社会？应该发生的时候年纪还蛮小的啊，会害怕吗？这会是一个问题。上述种种都是指外界怎么看待他，但是他自己的想法。他自己能不能平常心的去进入社会，这个还是他选择的关键因素啊。就说人们是健忘的，过上几年，哪怕是曾经有发生过天大的悲剧，也不过就是曾经而已嘛。就是人们开始慢慢遗忘这个灭门惨案，对，没有人再提起。那这个时候，女主角在踏入社会，其实是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家还在记得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如果去工作的话，就会被认出来，说：“哎，你不是那个谁吗？啊，你们家怎么样？”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这样，那就不太想要进入什么团体，或者是去工作这样。等到大家忘记了，他再去工作不就好了吗？但什么都可以是个办法嘛。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，他的像赌博一样，他的筹码是整个生活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才会开始不再谈这个事情，也不会有人告诉他说 OK 明天是19号，19号开始大家都不会再 聊你们家的悲剧，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上班，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所以这生活是蛮辛苦的啊。哪怕是健忘的人们哦，真的都忘的话，只要出现一个人无意间谈起女主角的过去，那个时候他已经真的都没有人在聊了，他去上班，有点像低调的生活，大家就是对他的印象，可能按部就班、认真工作的一个同事，突然有一个人聊起来这个事情，哎，你不就是那个的？哇，那糟糕，生活又毁了。因为可能人家没有要伤害他什么，可能只是一种关心而已，但是那不见得是女主角想要的关心，因此又缩回到家里面，又退缩躲起来了。所以说这个捐款啊版税是他唯一的生活费，我蛮佩服作者这个情节的安排，非常实际，为了日子要过得下去哦。可是过日子的方法也不切实际，因为真实生活是会发生，但是很难想象真的有人可以这样过30年。套一句过来人常常会说的嘛，不然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还是要过日子。所以看到他这样过日子的方式蛮不容易的。喜欢这部片的话，我不知道会不会也有失望的感觉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介绍到这里，想要多了解一些到底为什么一直说很失望，到我的网站看一些精彩的剧照，也看看其他文章，欢迎，谢谢。